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嗯， 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当然 没错。好，大家可以呢打开唱吧的 APP， 在右下方的发现按钮呢，在直播专区打开热门榜上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在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爱搞笑爱足球更爱音乐的刘伯伦。伯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伯伦。 哇，非常温柔的一个声音啊。 太酷了呀，这个。 你觉得酷？我觉得他很温柔，像那个暖男一样的声音。 一股清流，一股暖流啊，沁入心脾。 来，伯伦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 平时有什么爱好，或者说现在有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在首经贸上学。 学习什么专业呢？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 啊，看不出来。 那所以说音乐是你的一个爱好。 对啊，就平时很喜欢。 可以说是特长吗？ 算吧， 算特长。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呢？ 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从小是小到3岁吗？ 还记不记得有什么一个故事，就是什么机缘巧合接触到了音乐，然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唱起来了？ 应该算是初中 的时候。 对， 是参加了什么比赛吗？ 没有啊，就是因为小学的时候音乐课，音乐老师就觉得我唱特别好听啊， 有天赋 啊。然后到初中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老师会先认识人嘛，然后就会让每个人去唱一唱歌，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2008年那个奥运会嘛，然后就唱的那个奥运会的主题曲，叫北京欢迎你。然后老师说唱得 很不错 啊，对，然后就从此就 老师给了一种专业上的肯定的信心。 对，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之后就一直就会唱歌， 坚持下去。平时怎么练歌呢？就是每天都唱吗？ 洗澡。 洗澡的时候啊。 去生煎的时候唱歌，我觉得这是很多男生都喜欢的一个唱歌的空间啊。 没错，嗯，我估计就是每天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洗澡的时候开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会不会洗澡洗了一个多小时， 会 就不想出来，一直在里面唱。 对，其他的朋友可能就是住宿舍的话，就一般就是其他舍友会催啊、那好，我觉得今天伯伦介绍了一下他与这个音乐之间的故事，我们先通过这个先声夺人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歌喉是什么样的。先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你就不要想起我。 嗯，来自田馥甄。 你就不要想起我。 嗯，好，下面 一首歌， 首先那就让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先声夺人。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第一个环节， 先声夺人。 刚才我们的伯伦已经介绍说他非常喜欢田馥甄的这首你就不要想起我，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听伯伦会将这首歌如何演绎，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伯伦了。 来，伯伦现在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嘉宾演唱区哈， 嗯， 灯光打起来，我们看看这个灯光下的伯伦是怎么样演唱田馥甄的这首歌的。 嗯， 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 好尴尬呀，我好像唱错了。 唱错了没有关系， 继续， 那个来就可以。很多礼物刷给你了，看在这些小礼物的份上。 这怎么还有小礼物啊？根本找不到啊！我的天，我的天， 要不要我们重新开始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很好。 那好，我们再给伯伦一个机会，我们再来重新再来来一遍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们现在呢，其实如果在火星直播上看到伯伦的网友们，就会看到他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大男孩哈。哎，现在这个肖南宁、嗯、小影子、小银子377，还有健健范儿的青春，都送来了小 礼物。 礼物 是吗？今天送的礼物是什么？ 今天送的是小火星，还有热门糖果， 热门糖果， 还有棉花糖。 嗯， 哎，文文说。你真好看， 哇！好看的小哥哥不要紧张， 伯伦真的是自带流量、啊。 刚刚已经有很多小礼物了，所以说接下来好好唱，一定会有大批的粉丝支持你，好不好？ 来， 接下来 好，没有问题， 放轻松，好。 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久啊，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水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我能有多骄傲， 道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太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最后你就知道有多痛。想我到疯掉，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要想起我，到最后你就知道有多痛。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要想起我，我能坚定你说多爱我。 好的，再次感谢伯伦，第一首歌来自于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啊。这首歌是田馥甄在2013年推出的他的个人的第二张唱片啊，渺小中的一个主打歌曲。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当他唱到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失恋的神曲啊。 没错，我们在这个火星直播上呢，可以看到这个单啊，这我感觉他已经激动的不要不要的了，因为他一直问这是谁啊，唱的比原唱还好听， 是吗？ 然后又问请问这是谁，好好听啊。 伯伦，再来自我介绍一下，给他们说说。 来，伯伦 啊，他们说你是谁，咱们再自报家门一下，再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一个学生刘伯伦。 学生刘伯伦，来自首都经贸大学的刘伯伦。 是一个爱搞笑爱足球更爱音乐的小伙子。那么刚才这首歌呢，我其实我不知道平时曼宁有没有听过，我平时一个人会听这首歌， 一个人会听。 对，因为很多人心目中 的时候，是吗？ 对，很多人心目中的失恋神曲就是这首歌了。因为就失恋的时候啊，不仅说我会难过，我会伤心，但是我宁愿一个人在角落里流泪。 哎呦，你不能再说，但是我要哭了。像我这种刚刚失恋的人，是不是应该回家就听这首歌呀？ 算了算了，我们先不聊了，我们先聊伯伦。伯伦，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对对对， 心里是想什么呢？在想什么情绪呢？ 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挺伤感的事儿。 是， 对啊， 你有这种经历吗？ 啊，经历， 大爆料啊！ 是不是这首歌跟你有什么故事，或者有什么奇特的关系在里面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嘛，然后就是会找一些像类似这种有歌词的、有内容的歌曲来听。对。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包含了他的很多的个人的情绪和故事在里面的哈。 没错， 刚刚这首歌我觉得通过我们各位网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的这些留言，我们看得出来大家的确很喜欢伯伦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板块魔音秀，来继续看一看伯伦他的精彩的音乐生活、精彩的音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来，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就下面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第二板块魔音秀。 其实伯伦，我刚才看到哈，他说的是爱搞笑也爱足球，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静的男孩子，为什么喜欢足球呢？ 我觉得男孩啊，男孩肯定都有一个， 都是喜欢运动的是吗？ 对，肯定有一个比较喜欢、比较擅长的运动。而我就喜欢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 你在足球场上是踢哪个位置的？ 爱进球的。 爱进球了，这才有劲嘛，对不对？ 对、 啊，每次进球都有很多人为你欢呼啊，估计很多迷妹啊。那个平时生活中爱搞笑，就是你是一个很幽默的男孩，平时会讲讲段子。 我看到之前在那个上面说，伯伦是话剧社的社长啊，是不是会经常演一些 喜剧是吗？ 对对 啊、 比如说。 最近在演出什么排练什么剧目呢？ 比如说像跨界喜剧啊，就是 跨界喜剧， 就是电视上一般会播出的那些节目、搞笑的节目， 你们改编一下， 然后我们会去改编，然后上台给同学们去演绎。 还有没有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反响比较热烈的那种改编是哪个呢？ 我想想啊。 就是社长排戏排得太多太辛苦了，一时想到说，哎，我可以说每一个吗？ 不知道该说哪个好了。 对，每一个都是代表作， 就好多好多 好多。哎，我看到我，你会不会在话剧的舞台上唱歌呢？ 也唱过， 也唱吧。 对，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伯伦第一次在电台里唱歌吧。 嗯，对、啊。 你觉得在舞台上，或者是在话剧的舞台上，还有在电台里面唱歌，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很大很多。 嗯， 在台上。底下就全是人啊，乌泱泱的全是人， 乌泱泱的全是人。 对， 在这里就是都是你看不到的，都是网友， 听众、 对，听众。 嗯，对。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估计现在又有很多人在刷礼物和点赞了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挑战新歌声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打开唱吧的 APP， 在右下方的发现呢，在直播专区打开热门榜上的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特别帅气又有一点小小害羞的伯伦哈。 对，所以说今天只听广播唱歌那是不够的，所以说颜值这块还得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没错， 赶紧看起来，赶紧送。 那么在魔音秀环节里面呢，伯伦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很靠近海，这是蔡健雅的一首歌是吧？ 对， 为什么 为什么推荐 这 首歌 呢？ 因为我觉得蔡健雅身为一个作词作曲啊，然后是一个 全能， 对对、而且他弹着吉他，然后自己写的一些歌，就那些歌词啊，和自己肯定也是有一些经历，然后我觉得那些歌词写的特别好。 你是、他是很喜欢这个蔡健雅的才华，是不 是？ 是 的，是的，这只是蔡健雅其中的一个代表作哈。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的一首来自于蔡健雅的《很靠近海》，让我们听到了第一首伯伦听到的歌曲哈。刚才也他聊到了这个蔡健雅的才华、嗯、啊，但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伯伦的颜值， 啊、最好是有才华又有颜值哈。 嗯，没错。 说到这个有才华又有颜值，我觉得很像这个伯伦想推荐的第二首歌的这个原唱哈，啊、方圆几里的原唱。薛之谦， 大火的一位歌手啊， 最近他简直是火到爆炸、啊、 对， 来伯伦给我们介绍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在推荐，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是吗？ 听，对， 来伯伦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推荐、 嗯、介绍 这首歌呢？ 嗯啊，就是因为 就是很喜欢薛之谦 啊。对对对对，很喜欢薛之谦。嗯，就是他搞笑，然后但是他唱歌又特别深情，就像我一样。 哦，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点像。你看薛之谦最近也好像经常会在这个话剧的舞台上、嗯、比如说小的情景剧的舞台上经常的出现哈、嗯、也会很搞笑，也很喜欢唱歌，其实还是有一点像的。在我们这个 火星直播平台上呢，嗯，这里边说哇低头好像杨洋啊， 哇、哦、这 你们的耳机里面在放什么、 我 们的耳机里面在放电乐啊。 对，现在我觉得其实刚刚就是那个伯伦说他很喜欢薛之谦，薛之谦也很有才华啊，他就喜欢有才华的歌手啊。那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在他的众多的代表作里面相对来说偏小众一些。 对 你喜欢这首歌推荐给我们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句词， 比如 是哪句呢？ 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 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方， 就是想要靠近你一点，是吧？ 对， 就一直不离开，一直始终围绕着能看见他，是不是？ 对， 嗯，其实我也是经过搜索之后发现，其实这薛之谦就是前些年自己写了一首歌哈、嗯，也是送给默默支持自己，然后支持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粉丝们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也是其实能代表一个就是为事业奋斗的一个男子，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一种心路历程吧，我觉得。 没错，嗯，他想在方圆，在你方圆的几里，就默默守护你的一种感觉。 是的， 嗯，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方圆几里》，来自薛之谦。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哎，刚才我们看到火星直播上面这个小影子说哈、啊，还是想听伯伦唱歌，想听他唱这个方圆几里，所以刚才呢伯伦就来唱了几句，哎，这算是一个意外的小惊喜啊。 嗯 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来自 FM 九八二。大家同时呢，还可以通过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打开唱吧的 APP， 在右下方发现呢直播的专区里，打开热门榜上的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呢，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在这里呢，也想再次提醒我们各位爱唱歌的朋友们啊，不管您是什么性别、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只要您想报名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把您的个人的简历发送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都会收到您的资料，也会尽快安排你登上我们的节目的舞台进行展示了。 欢迎各位的到来。 是的，刚刚也是，伯伦也唱了几句哈，方圆几里这个薛之谦的歌。其实我觉得刚刚听的这几首歌啊，其实都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很抒情。 可能比较符合这个 稍稍的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悲伤的情绪，可能稍微多一点。那伯伦，你平时喜欢听的歌都是这种稍微的，就是稍微的失落啊，稍微的失意一点的歌吗？ 除了非常深情的歌，然后就是特别有韵律有 节奏感 的歌。 比如说呢，喜欢听哪种类型啊，哪位歌手的歌？ 比如说Freddy， 就是艾伦沃克，就之前一直特别火的那种电音 DJ 哦，电音 的，都是欧美的，对， 一个是深情，一个就电音了啊。那电音的歌平时会不会唱？ 不会唱， 只会享受哈，就享受音乐，听的比较多啊， 伴随它就可以了 啊。那其实你，我觉得给我们推荐几首歌吧，最近正好歌荒啊，就是这个手机上还有这个 MP3MP4 上，就是很多歌都听了很多遍了，没有新歌了，给我们推荐推荐新歌，以及喜欢你的这些朋友们肯定都喜欢听听啊。啊，我的小偶像小粉，这个小男神啊，平时喜欢听 什 么歌？ 我们要跟着听。 对，你的歌单最近在听的歌 好多好多， 来推荐几首最近在听的歌。 你可以现在打开你的这个，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吗？ 打开你的这个音乐的 APP， 然后呢就直接， 然后告诉大家你听的这首歌，这几首歌都是什么就可以。 比如说 Stay S T A Y， Stay， Breathe B R E A T H， 就感觉好， 就是英文歌其实偏多一些。我看这几首歌都是英文歌哈， 对 对， 对， 节奏感是不是都是那种偏强的那种？ 这可能是 可强可强， 是不是在可强可强 耳朵？ 是不是在这个踢完球以后，适合听的这些歌啊？ 对，平时健身 也会听， 对，运动的时候戴耳机就特别带感。 哎，那你评判一首歌是不是好歌，能不能单曲循环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听不腻， 听不腻。你这个太空泛了，比如说你这个歌词啊、曲调啊什么之类，歌手啊等等之类的。 肯定是先看歌手 喜不喜欢。 比如说我找音乐，我就是先从比如说 QQ 音乐啊，比如说网易云啊，那些排行榜 啊，找你喜欢的歌手， 对，公告牌，美国公告牌，然后从上面来找音乐。 明白。 哎，现在我们火星直播上的这个范儿的青春说已经搜到你推荐的歌曲了，哇， 太快了，神速啊， 铁粉啊。 就是偶像说什么立马就去搜索， 对，立马行动。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推荐上还是有一点点反差萌的哈，因为刚刚我们唱的和推荐的几首歌呢，伯伦都是唱那种深情的、抒情的、深情款款的歌曲，可是一到推荐的时候发现都是电音啊，都是欧美的节奏感很强的歌曲。那么今天伯伦也给我们推荐了一支 MV， 这支 MV 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老薛，薛之谦。 又是薛之谦。你是真爱他呀，是不是？ 对啊。 那你今天这支 MV 是哪首歌呢？ 啊， 今天这首 暧昧， 暧昧， 暧昧。 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这支暧昧来了解一下这支 MV。 这个 MV 的开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有故事情节的。 看着这一头银发真 fashion 啊！ 哎，这不是就是话剧舞台吗？这就是伯伦经常在台上表演的话剧舞台。看，在我们火星直播上。在看直播的网友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哇，这是一个有情节的舞台。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 界歌王啊，我是歌手里面都有出现过这歌，而且加上是薛之谦哈、铁粉又很多，所以这首歌经常的出现在我们的广播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唱吧的平台，还有各种直播的平台，大家都会会唱这首歌给大家展示自己的一种不同的诠释。 润色前的原味，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看到了老薛啊，老薛的这支暧昧这首 MV。 那伯伦平时就是看这支 MV 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这个歌， 主要还是听歌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所以推荐 这 首 MV。 就推荐 的 这支 MV。 对， 这首歌为什么又这么吸引你呢？因为你平常会听大量的歌曲，为什么这个在你心里这么特别呢？ 就是还是对词啊，然后的理解，然后旋律，然后 还记不记得哪句歌词最触动你？ 都挺触动， 每一句哈，everyone。 然后要是这么说的话，还不好记住，不好说。 其实一首歌能记得住，但是单拎一句的话，可能有点难，毕竟是老薛的铁粉。 没错，而且突然问他这个问题的话，然后就 懵了， 懵了。 对，我经常会来个大 急 转， 好像都很喜欢的样子。 好，刚刚我们也是听了这个伯伦推荐的有两首歌和一支 MV， 也推荐了他平时喜欢听歌曲的类型，我觉得对他的音乐世界做了一个简单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啊，听从各位网友的、各位迷妹迷弟的这种心愿， 我们 多听。 还想听你唱怎么办？ 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板块，就是有故事的 好 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也正是我们各位喜欢伯伦的各位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了。那这个环节中，我们首先想听听今天伯伦带来的最后一首演唱的歌曲是什么。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让伯伦先演唱吧，我们再进一步聊，因为大家的呼声太强烈了。 好的，那我们有请伯伦现在到我们的演唱区。 好的， 来做准备。 好的，那个其实这首歌啊，我觉得是陈奕迅的一首代表歌曲，因为这首歌旋律啊其实是像流水一般的缓缓的流出啊，简单并且不复杂，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就是记忆最深刻的一首陪伴他成长的一首歌吧。 没错，而且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安静的一个空间里面慢慢的听。 没错， 非常的有感觉。 那接下来就 准备好了吗？ 好了吗？ 没问题。 OK， 好久不见。 我来到 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再次感谢伯伦带来了这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我相信这首歌，的确是触动了人的某些的情绪点。因为我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那一句好像就是在街角的咖啡店，两个人好久不见了之后，可能再次见面的时候，可能隔上了几年，但是两个人再见面的时候只是淡淡的说一句好久不见， 可能已经是另外的一种心境了。 是的， 我刚才听到伯伦唱的那个熟悉的那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哇，这个真的让人听着特别的难受啊。 对啊， 也是唱得很动情，所以才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 伯伦你觉得呢？ 伯伦你是当时什么样的情绪？是不是肯定是触动自己了吧？ 对啊， 唱完了以后 他要缓几秒才能走出这个情境。 缓一下。 来，那伯伦你这首歌推荐这首歌，因为咱们这个环节叫有故事的好同学嘛，这首歌肯定跟你的故事有关系，那这首歌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和经历呢？ 就是一个男孩对于自己初恋的一种感觉吧。 初恋 想到了初恋， 非常美好的初恋。 对， 那个时候的初恋，就是我觉得稍微的用几个词稍微描绘一下，让大家一起回忆回忆。 青涩 懵懂校园。 但是你唱得很深情啊。 对啊，就是那时候 初三算早恋吗？ 算吧不让你爸妈看见啊。 我估计我爸妈应该在里面。对，就是 因为我学习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是那种班里的尖子生。对，就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因为那个时候嘛，就跟他一块，就是那时候只有聊天 QQ， 然后就聊到很晚很晚，然后那时候班主任就觉得会不会耽误他的学习，然后我也挺觉得这个是一回事儿的，然后就 所以你就非常心痛的放弃了是吗？ 就和平分手啊。 好的，这也是一个感伤的故事哈。今天我觉得伯伦给我们的展示，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对，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间太快了，我们期待以后伯伦能够再次登上我们的节目，继续唱一些新鲜的歌曲，一些新的类型，展示你的电音，好不好？ 没有问题。 好， 您今天未来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游戏》。 那么我们明天的挑战新歌声将会还会有一个充满期待的一个新的歌手登上我们的舞台。那么明天我们节目会给你好看，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酸？每个人。